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花儿这天晚上俩酒鬼啊喝高了，凑一块聊天。 我最近为了帮助消化会喝啤酒，为了促进食欲我会喝白葡萄酒，血压低的时候我会喝点红酒，血压高了我就喝白兰地，喉咙发炎的时候我还会喝点伏特加。 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老兄，那你什么时候才喝水呢？ 听了这话，第一个酒鬼想了好半天，然后说道： 我好像还没得过你说的那种病呢。 这天，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里头，有两只老鹰在云端自由的飞，他们高傲的看着在他们底下飞翔的一群鸟。这个时候，只见一架飞机啊，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飞机后头还拖着长长的烟雾。看到这一幕，那只年轻一点的老鹰很佩服，于是他就对身边年老的老鹰说道： 爸爸，您看人家这才叫飞翔呢。 这老鹰父亲很不服气的说道： 傻儿子，谁的尾巴着了火都能飞成他那样。 话说有这么一天，在吃过午饭之后，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拿着一个纸包走进了教室。一进教室啊，他站到讲台上，就对台下的同学大声宣布道： 同学们，我手里有两只蟾蜍，现在我要向你们大家展示一下这两种不同的蟾蜍它们在生物学上的不同意义。 可是当那个教授把话说完，打开这个纸包的时候啊，这纸包里面包的竟然是两根香肠。看到这一幕，台下的同学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教授面色惨白，他自言自语道： 我的天哪，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底往热狗里加了些什么？ 话说有这么个人叫维克多，他呢一直身躯简出，经常足不出户。可是这天呢，警察给他抓走了，而且判了他重刑，这让大家都始料未及。尤其是这维克多他妈感觉非常意外，他来到监狱痛不欲生地问自己的儿子： 我的孩子，你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了？难道你在家里摆弄那些画板油墨就成了罪过了吗？ 听了这话，儿子非常腼腆地说道： 他们判我罪主要是因为我想用这些东西和政府竞争来着。 听了这话，老母亲不解地问道： 竞争？你要和政府竞争什么？ 我主要是想和政府在某个领域里竞争一下，更准确一点说，我就是想跟政府比一比，到底谁印的钱像真的。 有一天，一个正在参加竞选的参议员正准备上台发表竞选演说， 突然他的竞选助理一路小跑跑到他跟前，小声对他说道： 参议员先生，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电话里狂吼，她说她想知道您对堕胎有什么看法。 参议员听到这番话想了想，然后立刻回答道：有什么看法，你现在就去告诉她，明天一早我就把支票给她寄过去，让她别再闹了。 而这天啊，有一拳击手，他在比赛当中啊头部受了重伤，治疗之后仍然有点后遗症。可是这当教练的呢，急功近利，还想让他继续打几场。在上场之前啊，这教练就吩咐这位已经受了伤的队员： 嘿，你给我打起精神来，只要你把台上那个家伙打趴下，你就能成为百万富翁了。 这拳手听了教练的话之后，揉了揉脖子就上场开始比赛了。打了三四个回合之后，突然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冲着自个儿的教练喊道： 教练，为了保险起见，我把台上的两个家伙都打趴下了。 间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旅游旺季啊，有这么一旅行团正在参观一个著名的古堡，游客当中有一老太太已经不是特别灵活了，一进这古堡不留神啊，就把古堡里的花瓶给打碎了。导游看到这一幕之后惊声尖叫道：“ 我的天哪，夫人，你要知道那可是一个17世纪的花瓶。” 听导游这么一喊啊，原本非常紧张的这老太太反倒放松下来了，她一边捋着自己胸口一边说道：“ 导游先生，谢谢您告诉我这个，我还以为我闯祸了呢，幸亏不是新的。” 这天，一位学者低着头在田间小路上徘徊着，此时来了一位年轻的绅士，看到这个学者之后，他趾高气扬地对这位学者说道：“ 你们读书人都爱低着头走路，多难看呀。” 学者抬头回答道：“ 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要是田里的麦子都像您一样趾高气扬，那人们早就饿死了。” 玩这天的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并排坐着，突然这个小伙子回头问这老人：“ 老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听到年轻人的话，老先生突然很生气地看着年轻人回答道：“ 年轻人，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现在几点了。你想想，我要是告诉你现在几点了，你肯定会向我表示感谢，没准还会请我去咖啡馆喝咖啡，这样礼尚往来我就得请你去我们家做客，而我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你肯定会爱上她，再往后你们肯定会决定结婚，可我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都没有的穷光蛋。”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冬天里，这个镇上发生了一次火灾，火势难以控制，因为消防栓全都被冻住了。事后市议会开始讨论如何防止将来发生同样的不幸事件，大家热烈地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一位议员一跃而起，对大家高声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本议员动议，以后在每次火灾发生的前3天，我们就应该把消火栓彻底检查一次。” 话说啊，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有这么一位选民向总统候选人问道：“ 候选人先生，您能说说失事和不幸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这一位候选人很仔细地解释道：“ 我给您举个例子，先生。如果我的竞选对手今天掉到了海里，这就是失事。而如果有人把他从海里救了起来，那对于我来讲就是不幸。” 话说一个生意人生意破产了，他正要服毒自杀，此时一个强盗突然破门而入，强盗对着这个生意人大声喊道：“ 举起手来，不许动！” 听到强盗的话，这个破产的人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对着强盗大声回答道：“ 有点耐心行不行？我马上就不会动了。” 这天啊，夫妻俩人一块吃早餐，这个帕太太的丈夫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于是呢就对非常小气的妻子说道：“ 亲爱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咱们的邻居科尔先生2天前死了，你会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呢？” 小气的太太这样回答道：“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他的葬礼呢？那个该死的科尔先生，他将来又不会参加我们的葬礼。 说这天上英语课的时候啊，小明一个人正在那儿偷偷看武侠小说呢。英语老师急了，他把小明叫起来回答问题。 小明同学，告诉老师 ，evening closes 什么意思？ 听老师提问啊，小明站起来一句都不会答。他同桌小梅赶紧启发他。 哎 ，evening 是晚上的意思 ，closes 是衣服的意思。你赶紧回答老师问题啊！ 听到了小梅的启示，小明把武侠小说一塞，冲着老师很自信的说道：“ 老师 ，evening closes。”这是夜行衣的意思。 话说有一个马克医生啊，在一家专门做激光矫正视力手术的眼科诊所里工作。这一天啊，来诊所的一个病人因为实在太害怕了，手术还没开始呢，他的身体就不停地发抖，无论马克说什么，这个病人都不能镇定下来。不过在一番努力之后，医生还是完成了这位病人左眼的手术，接下来准备给这位病人做右眼手术了。此时马克大夫想让病人知道手术非常顺利，于是他对病人说道： 这事您可以放心了，罗斯太太，现在您只剩下一只眼睛了。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神，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